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从上海车展回来的我们还依然带着疲惫的身躯。水哥，什么时候能官方赞助一些那个什么功能性饮料什么的呀？ 那都不管用 啊。那什么管用啊？ 打腰子， 打腰子，实在不行吃两串。 哎呀，在这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件好事啊！我们呢不知道怎么能够提起来精神了，但是我说下面这件事，你们还是能够提起来精神的，因为这个礼拜四，也就是27号，我们会有全新一轮的喊红包活动来带给大家啦。 没错，而且这次喊红包活动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啊哈。 比如说是吧？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要喊的平台不太一样， 哎，换了， 哎，然后另外呢，喊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你有啥不一样的？ 这个具体的老车介绍一下吧。 好啊。 27号的喊红包呢，我们是在要在加通商用车胎这个微信公众号下进行喊红包。 嗯， 跟我们之前在我们快车道 FM 这个微信公众号下面喊是稍微有点不同了。 对，也就是说喊的这个平台是不太一样了。 对。 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先要在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一下加通商用车胎， 没错， 然后加人家的关注， 哎对， 然后成为了人家这个用户之后呢，然后听我们节目，我们到时候礼拜四会公布这个口令， 对对对， 红包口令，然后呢喊就可以了。 嗯， 哦，是这样的。 对，因为咱们推出这个喊红包活动之后啊，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家朋友们啊，我们、这个、 没错、 啊、这个合作伙伴们都是很眼馋我们这个 互动量。 这个、哦、我们 也是，这怎么说呢，也是要跟这个大家来多一下的这个互动嘛，也是希望能够让很多的这个朋友能够感受到这个喊红包的一个热情。 对， 咱们听众朋友确实挺给力的。 而我们呢，我们实际核心就是希望能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多带来一些福利。 嗯，没错。 当然了，有很多金主很多厂家愿意把这个福利送给大家，那我们就愿意来跟大家 提供这个平台跟技术嘛，对吧？ 对， 我能跟你讲，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把喊出去的红包绕着地球要30多圈， 那叫香飘飘奶茶。 你交狗。 而且这次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一个后市场的企业， 啊、 是轮胎企业、 嗯。 我们之前合作的都是整车企业，啊。而且我们在后续的应该还会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福利会送给大家，比如说这个轮胎啊，或者是相应非常折扣力度非常大的一些代金券啊，这都是有可能就有很有的。 那就是说这次喊红包不光有现金红包，还有这个优惠券什么的。 这个我说了是在不远的将来，别着急，咱们先喊红包 啊，就先喊现金。 嗯， 啊，没问题。那好，今天回来之后呢，到了新车来了的阶段，妈呀，都说了一个礼拜的新车了。哦，对，我想起来一件事儿，上海车展之前是不是还有一堆新车上市了？然后咱们一直还没给人家说呢。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什么芝麻呀、开门啊、 啊蚂蚁呀、 哎、 都是地瓜呀， 主要还有一个猛禽。 对、 啊， 那个我记得一直没跟大家来介绍。 对对， 行吧，那咱先可小个的说吧，咱先把芝麻说了， 先把芝麻说了、 嗯。 这个别看芝麻小，但是它粒儿 藏俱全。 嗯 啊，这个，嗯，一水先说， 能、 嗯。啊，你先说 啊，行，芝麻应该是众泰旗下的，我认为它算是众泰旗下现在最小的一款乘用车了， 嗯， 对吧？ 那众泰那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知豆， 知豆， 那个是 差不多， 差不多吧， 背着抱着一边沉。 然后它的新车指导价呢是11.98万元，大家这个看了新车指导价啊， 嗯， 然后之后呢，它的补贴完的这个售价是5.88万元，以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区补贴为准的， 嗯， 那可以说这是一款怎么说呢，有安全性的低速代步车， 嗯， 对吧？大家可以这么认为吧？我记得咱们在春节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过那个，北汽新能源的。 嗯 ，EU180， 对 对吧？其实跟那个车型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它是很贴心的一款车，而且呢，它在一些内饰的装潢上啊，我觉得这个大屏实在是太大了， 科技感倍儿足， 这个大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现在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开玩笑说，买一个那个平板送辆车。 人说差不多是这意思 啊，然后大平板回头可能哪一天咱们还能卸下来拿下去看电影。 嗯 嗯，前两天我去那个机点 啊， 机点的那个 IS6， 它那个里边那个屏幕是可以旋转的 啊， 竖过来跟咱们现在芝麻是一样，是竖着的 哦， 竖着16:9，你可以把它横过来，然后它就变成家庭影院了， 9:16， 它一样还是16:9啊。 9:16， 就跟咱们手机一样，它等于是自动 旋转，我明白 着的。 就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丰田那个 TX 什么那个概念车， 嗯、 然后在那个就不是那也首发了、 就感觉也那个特好玩，长得跟原来的 F 勾似的，是吧？ 是、嗯，但它里边的很多东西它都能拿下来，比如车辆前面咱们正常不是一个液晶仪表盘吗？ 对啊， 它可以直接拿出来当平板用。 哦， 未来会这样，然后它包括很多的一些。他 你要觉得那个是烤串风箱是吧？ 啊，对对，那些东西也能拿下来，就是他那块直接能拿下来去播放音乐，然后回头还可以塞过去。 嗯， 然后另外一部分，他那空调出风口不是，这它是旋转的，它转过去就关上，转开了就开关直接打开，然后调节风量，你还可以直接热风开的足一点，就可以吹头发。 嗯 哦， 然后咱们车上 这个赢了， 车上的灯 这不错， 车上的灯正常这不是闪亮吗？ 也可以当手电筒是吧？ 拿下来之后的就是手电筒。 你说的这是车吗？我感觉这是乐高啊， 概念车 哦， 概念车。 不过 车它有很多的细小的配置，现在在其他车上也有了。你比如说像我那个车的后备箱那个手电筒是可以拿下来的。 这早多少？其实早很多年就有这套东西， 嗯，只不过大家没有整合在一起。 现在我觉得未来啊， 嗯， 真的是我觉得车企应该把更多的这些新鲜东西，又包括模块化的东西活学活用。 刚才老车说那句话，真是提醒我了、 啊。 将来哪家做汽车最牛啊？ 乐高，哎， 啊，就 完全 DIY 嘛，零压力。对不对？ 哎， 现在乐高的玩具都有电动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我跟你说，我一直有一套做汽车的想法，咱们一会儿回来聊一聊行吗？ 嗯嗯，可以。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 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即使说分不开的也不。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我刚才有个畅想啊，就最近我也在琢磨，哎，你们知道这个堵车的时候，其实我们挺闹心的有一点是什么吗？ 因为车不走啊。 不，除了不走，还有件事，跟车也特别烦，就是我得快点跟，要不然的话就堵塞或加剧，但快跟了的话就面临一件事，叫急停急走，车会晕，哦不，人会晕。 嗯哼， 是不是这个命，有这个命题。 嗯。 然后我还在想之前那个盾那个故事，就是我觉得未来里车辆有一个外壳，然后里边座舱有一个内壳，中间有液体缓冲，然后开门的时候这液体会收到底盘里边的一个装置当中，然后你人进去之后液体充满，这样在紧急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因为里面有液体的缓冲，所以人就不会觉得难受，它会把气值完全用液体化解掉。 但是这个液体这个蛋壳它不会破吗？ 哎呀，这个我突然间感觉看到了红城头上一个光圈在闪， 一个光环， 而且我 而且就差一颗苹果 了，而且我还没有说完。这个液体的还不能白用，以后可以它可以作为储能的那种电解液的形式，它和底盘是一体的，这种东西就相当于电池，我只换上面的壳，下面的那个底盘咱们是共享的。然后就是我充电的话，其实我就换一个底盘，然后到换这个东西的站，我直接就走了，我不影响充电时间。 我就想起了一个电视那个情景喜剧的桥段啊，我觉得真的什么这个什么一些高科技项目啊，该下马下马吧，就让洪城一个人就上就可以了。他把这个中国这个一下就改革开放推进了多少年？ 上马上马下马下马无所谓啊，这个不多说了，行吗？我聊远了，我已经看出你内心表达的不满了。 嗯， 那我告诉你，哪天汽车要真造成这样，你欠我一杯咖啡行不行？ 十杯都可以啊。 啊，好嘞。嗯，刚才聊回咱们这个芝麻，我觉得这个就等于说车企在想很多小的新东西。第一呢是安全系数保证了，而且呢这个售价也不太高。 对吧？就是现在补贴完了之后5万多块钱，而且它能够符合很多一些新能源牌照的一些政策，那么我觉得5-6万块钱能拿一个牌照，在一线城市还应该有一点点市场吧，是不老车？ 嗯，没问题。 行，这个芝麻说完了，咱们说个大个点的，行吗？咱挑最大的说，还挑中个的说呢？ 都行啊，那就来个最大的个的， 最大个。 嗯哼， 猛禽，福特，全新 F150 猛禽。以前提到这个车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哇塞，好帅好贵啊，买不到呀。哎，现在呢大家不用担心了，这个全新的 F150 猛禽将会以进口车的形式来进行销售。 嗯，而且它的这个价格真的，说实话，按照原来的那个上一个版本来讲的话，真的很便宜了。 大家想一下， 没错没错， 3.5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啊，49.9万到54.8万呀。 嗯，这个车你买完之后绝对是感觉是那种物有所值。但是它会什么呢？就是按照北京这个牌照来说啊，它虽然是可以直接上蓝牌，但是它是不能进入五环之内的。 哎，但是我 得加盖儿， 我就突然间想另外一个问题， 对，它加盖儿都进不来现在。 哎，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越野爱好者可以退而求其次，不用选 SUV， 直接来它也行。 但是你要看，如果真的是走越野范儿的话，其实猛禽的这种越野能力是有，但它的这个轴距太长了，轴距达到了3.7米。 它劲儿大呀，可以用来拉掉进沙子里边的车呀。 其实你知道 啊， 如果要是真正走越野的话，真正去穿越的话，轴距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我知道你当初开了一辆小的吉姆尼，就说了一句话， 嗯， 我短，我跑得快，是不是？ 所以它这款车型，我觉得它是一个图腾一样的存在，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这个车在中国可以买了，而且是让大家认识到了福特的这个 F150 的这个品牌的魅力。 我了解，就是我，但我心里边还是抱着一个念想，就是带着它出去越野。 买猛禽的人，我估计多数啊，都是应该是比较倾向于户外运动的这一个群体。哎， 我觉得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卢比肯小，就是卢比肯这个车队，带两辆猛禽出去，我觉得是比较安心的。一呢，猛禽可以用来拉帐篷；第二，如果真是出现一些在，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山里边去走一些这样的极限的越野的路面的时候出不来了，猛禽应该还是好用的，加个拖车钩嘛，对不对？而且3.5双涡轮啊，这大劲儿一下子不就拽出来了，是不是？ 嗯，没问题啊。而且这个车，其实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理解传统意义上皮卡的那种造型和那种装配和那种配置。它外观上看上去是很粗犷的，很威武，但它那里边一定是非常精，怎么不能说精致，就是特别 精细，精 巧，配置很多了已经是 啊。 然后呢，你再看到它的这个，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它这个一键启动。陡坡缓降、全景影像、拖拽辅助，还有多种就是驱动模式可选，还有前排的座椅加热和通风。 哎，那我想问一水老师，什么一个初衷能让你选择这样一款车呢？如果是你的话， 首先我要有吉姆地，真的呀，首先我要吉姆地，因为我看过这个咱们汽车圈的一个大 V 啊，韩露，他写的一个就是推荐 F150 和不推荐 F150 的几个理由和借口。比如说他推荐咱们不用说了，因为这款车型真的很值，但目前来讲进入中国很值。那他如果不推荐的话，就是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你买完这款车之后你不能不改装，对吧？这是一，你随便改一个轮毂，随便改一个包围，随便改一个斗，随便改一个进气，随便改什么什么东西，你这是每年都要强制年检的，因为它属于运输车辆。对吧？那你这笔费用你怎么算？就是你每年要拆了装，装了拆，你可能没过几个月就得想，哎，我那个大皮卡又要年检了，我又要拆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说你要有吉姆地了，没有这吉姆地，你也没有这个钱买这车，是吧？ 对啊。所以就是40几万起到54万，49万到54万，虽然咱们说前期你的花费很便宜，但是你后续的改装完的车辆，我相信这款车型至少奔70万走， 而且油费一年也不少给啊。 而且当然了，你开不到那个15年强制报废的那个年限，你肯定这个车就卖了，那它的贬值率你是否还要考虑？那我其实还可以想，就是 F150 的这些受众，这样的咱们的这些玩家们，他可能不在乎这个车的这个残值。 我明白了，我突然间看到了一丝曙光， 就是等第一批二手车我们可以买一辆， 因为这车货不到哪儿去。 不用不用不用 啊， 我跟你说一个啊，因为这个 F150 猛禽刚刚上市的同时，官方也宣布在2018年会引入定位和价格比 F150 更低的这个 Roger。 但是它比 F150 要低啊，这个定位。 对啊，那性价比就会更高啊。 我当然买一辆二手的 F150 了。 嗯，那 是劲儿在那儿啊。 你可以去淘，可以。 为那大 V6 呢？ 谁也不拦着你，对吧？这谁也 不拦着你。但我还是得有2亩地。 就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这款车型，我们觉得它确实进入中国之后，它变成中规之后，确实值了。但是你要是真正会不会去买， 对对对， 那我估计咱们消费者朋友咱们听众朋友还要三思一下。 不过说到皮卡，大家想到的能买的人也本身就是小众。 嗯， 不过这样官方进口大家买起来方便，我觉得是要鼓个掌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可以退而求其次，因为皮卡你比如说上海车展上咱们看那个郑州日产那个泥巴呢 啊， 然后包括 大通吧， 这个大通的也，它大通也有皮卡， 对， 我觉得包括长城自己的皮卡， 对 对 对，长城， 这其实都很便宜的， 还有个50铃 啊，对， 也都行， 那个 MUX，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其实这几款车型大家都可以选，但我还是认为，就是买 F150的人绝对把它当做一个图腾式的存在，就跟说我要买 G，我要买牧马人，对吧？ 明白， 就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行了，我未来有个目标。我努力去美国买2亩地，然后到时候让你们在那儿开皮卡行吗？行啊，今天新车来了，咱们接着说新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大家好，我是莫西子诗，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上海车展回来之后，咱们这期新车来了给大家来捡捡漏，之前有一段时间上市的新车我们并没给大家介绍，然后另外呢还得提示来大家，这周四有个喊红包活动，规矩改了一点点，可以先关注这个佳通商用车胎这个公众微信号，然后听我们周四的节目，我们会公布一个通关的这个口令，就红包口令。 对，红包口令。 到时候呢你到这个佳通商用车胎的这个平台当中去，你就喊就行了。 嗯， 就说这一回力度是很大的，给了不少钱。好了啊，福利给你预告完了，最后我们再说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能说的最后一台新车。 嗯， 说什么？也是这个大个吧，应该不小。 哎，它还真不算是特别大。 那它跟芝麻比大多了。 你西瓜跟芝麻比是吗？ 啊，那对，对对对对对。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 哎哎，又来了一个折， 又来一个 SUV， 又来一折啊。嗯，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福特这几款啊，不，这个最近这几款比较火热的这个 SUV 啊， 嗯、 啊，探险者有吧？ 嗯， 有。 探界者，这是咱今天这个 雪佛兰的 马上要说的这个。 还有探路者， 还有探路者 ， 对吧？ 嗯， 你看这几个，这叫什么褶子辈儿啊？ 请叫我褶褶褶。 这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必有我师焉。所以作为这个探界者，他应该算是后来者。 后来者， 后来者的话，我觉得首先他要，解决几件事情，就是第一，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再逐渐放低，因为说实话啊，它的这个价格174,900到249,900，并不是太贵，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太贵， 尚可吧，我也是这种感觉， 但还是要看就是这款车它本身挂在哪个标志的下面。 金领结呀、啊， 这金领结其实在国人的这个心目当中，我认为科帕奇就是属于一个。叫好但是绝不叫座的一个， 那我有 一个车款， 那我有 三宝之一吗？ 嗯，对对对，那我有一个问题， 那是迈锐宝。 如果这台车、 不也是金领结吗？ 如果这台车也挂在上汽的另外一个品牌之下，你们觉得它会卖多少钱？ 你挂在别克下边，它就是昂科威 啊。对，我说的是，如果挂到上汽通用50的旗下 啊，那过了那个 有点远， 把小数点往前还是往后调一位是吧？ 那 个没有，就是我就是开玩笑嘛。但是确实是同样一款车，同样一款平台，在就是在很多的品牌下挂了不同的牌子，它就有不同的品质和不同的价钱。 5个字儿：同车不同命 啊。